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这样牵着你一牵手， 这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学习忘记。

算爱，我有什么好未来？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

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昭昭，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资讯内容。在今年年底，我国将会有2300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平衡，而在基本平衡之后就是优质平衡。教育部近日也宣布，从明年开始呢，我国将会启动义务教育优质平衡发展的县评估认定，公办小学、初中就近划片入学比例至少要达到95%以上，才有被认定优质均衡的可能性。新版的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已经在201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而在近日，民航局公安局也专门下发了通知，进一步明确旅客使用护照乘坐国内航班的相关问题。根据这样一份通知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可以作为有效的乘机身份证件，办理国内航班的购票、值机和安检手续。旅客乘坐国内的航班办理购票、值机、安检时，应当使用同一个有效乘机身份证件。越来越多的共享汽车平台的出现，提高了城市的出行效率。而在近日，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联合了北京途歌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一份中国一线城市共享汽车出行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分享一辆汽车相当于减少13辆汽车的购买行为。而在几个一线城市当中，北京是共享汽车使用频次最高、单次里程最远的城市，每一辆共享汽车每天使用的频次达到了5.1次，而平均每一次驾驶的距离为20公里。东城区前门街道拆除了位于朱市口东大街的一处大体量的临街违建，由此启动了草场地区16条胡同的环境治理工作。而在今后，这里也将会按照已经治理完成的西打磨厂胡同的标准进行治理，与地区内三里河水川街巷的美景相匹配。

渐很黑，星空了，谁的错？我看着你那回避的视线，解释再多，句句想到搁着，又何必真的？反正都决定了。哦，请你不要被忘了。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最近麦克斯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有关于中国大学毕业生收入情况的调查报告，2016届的大学生毕业生回收到的全国样本大约达到了 28.9 万份，而其中本科生的样本呢有 14.7 万份，高职高专生的样本大约达到了 14.2 万份。而对于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收入最高这个问题，这份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在2016届的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当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的职业类月收入最高，毕业后半年的平均月收入达到了5679元，其次为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的行业，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大约达到了5636元，排在第三位的是房地产经营类，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收入为5057元。而在高职高专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当中，经营管理类的职业达到了4557元，平均月收入为最高，其次为房地产的经营类达到了4494元，第三类呢是航空机械电子类达到了4359元。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本科毕业生还是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高薪职业的排行榜当中，房地产经营都排在前三位的位置。对于上述的高收入的职业报告分析，当前的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相关职业的旺盛的需求，让计算机、软件工程等专业毕业生收入较高。同时近年来呢，房地产的交易火爆以及房地产行业较热，则有可能成为房地产经营职业类月收入较高的因素之一。虽然以上的这几类在收入方面较有优势，而一些职业类比如说像医疗保健、紧急救助和农林牧渔等等，虽然说是起薪平平，但是中长期发展之后酬薪也是较好的态势。不过上述的报告呢，也只是针对时下的收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但是收入并不是职业和专业选择衡量的唯一标准。那在选择专业和职业的时候，希望考生或者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一定要将社会的需求量、个人的爱好以及兴趣等等的因素都考虑在其中，这样的话才能找到一份自己更加满意的工作。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歌曲吧。

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又到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动向再次引发了关注。根据调查报告显示，2017应届毕业生平均签约的月薪为4014元，超过三成选择去一线城市发展，近四成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和专业不对口。临近毕业季，很多人都在纷纷的找工作投简历，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了吗？ 赤躯之地，造就你凑不到的景气，完成要你演的戏，成全了人间通俗喜剧，笑到死，温情未算都不用算，螺丝钉未断，吸机器运转，生死浮游，消失了叫地球转得更久，何必等生锈，水向下流，沉底的位位都有眼有口有手，面目模糊不入镜头，无聊地奋斗，无权留在方舟，在洪流下怎出走，明定了百家的姓，遗传了重复的命，遗忘那个篡改你剧情，完成了要打的拼，维持了要超稳定的定，有几声大人物最懂笑，谁都很重要，有被谁忘掉，身子浮游，消失了叫地球会转得更久，何必等生锈，水向下流，沉底的位位都有眼有口有手，面目模糊不入镜头，走几多个也有手有口。 大眼临头再活见镜头，无聊地奋斗，无权留在方舟，无缘做历史的小丑。谈完了渺小的爱，延长世界多一代，问问哪个想改变未来，完成要你比的赛，埋完了你肯忍受的爱，你喝彩。 我这次说真的，别绝了，反正退热已经不合不恨，只是消费余温，很快就磨合，我们之间没有我情况，谁又真的认真？都不说了，再说下去就很狠。野蛮的自尊，冷沉即可。你别想我了，我快要舍不得。过去，过。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